Thank you. Oh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世道神机飘飘，心中事谁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 女君子去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人。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定要保你为我三月 不图真情话。